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， 段家庄里设了公堂了，焦二爷传下话来，带段夺。有个家人姓张，排行在二，愣头可恼，外号叫愣张二，个大有力气。他伸手一滴了，就把段夺给滴了过来，往地上啪这么一摔。焦二爷冲着石金生一抱拳：“石大哥哥，您德高望重，这省官是您的。”哎呦，愚兄敬谢不敏了，不敢担此重任呐、啊。皇上，你来。二哥，我可不成。哥哥，那叫您的。安良侠焦恩志出头了，往这一坐，我来。三儿啊，你小子把你媳妇儿杀了。哎呦，大叔喂，我冤吗？我能杀我媳妇儿吗？啊，我惹他起我丈母娘吗？别说我，连我爸爸连我妈都惹不起他呀。大叔啊，您哪儿知道，再说我媳妇儿死了，我应该是原告啊。啊，哪有原告在这跪着挨审的呀？啊，您得替我找凶手，我是哭主啊。哭主跪着，死人没人来啊！您从小就疼我，您怎么疼的呀？啊，我娶媳妇儿，您就不疼我了？胡说八道！嗯，你满口胡言。这焦老大可不如焦老二。段铎一瞧，我说大叔，就这凶手，就这好玩具。胡说！我告诉你，郝文俊是四大名剑镇谷侠董谦、董华一、董老剑客的高祖，他行端履正，能够杀你媳妇吗？嗯，我告诉你三儿，你妈都给你惯坏了呀，骄阳忤逆儿啊，就因为剑山蓬莱岛你老去呀，是不是因为你在家中称孤道寡？告诉你，你说了实话，万事皆休。如果违抗，你可要知道你大叔的厉害。大叔啊，我冤呐！妈，您快来救我来吧！段三奶奶就在这月岭门这儿站着呢，哆了哆嗦也不敢出来。他叫大叔啊，小三年幼无知，请大家原谅。段二爷一回头，两只眼睛一瞪，哎呀，他把这媳妇来了啊！一会儿二嫂子来，谁低头啊？啊！吓得这位段三奶奶腾腾腾就跑回内宅，坐到屋里一个劲儿的哆嗦呀。段铎杀妻，自己丈夫又不在家，段三奶奶可就为了难了。咱们再说焦大爷，伸手就把这冰铁哨棒瞪出来了。这哨棒什么样啊？3尺6寸长，核桃粗细，两头粗，当中间稍微细一点。这头呢有个铁哨，所以叫哨棒。干什么用的？就是为了夜晚之间走山路，前边有虎豹出来了，一吹这哨棒，吱溜溜一响，听说挺老远去，能把这野兽惊走。如果真有难处，也能有人奔着声音过来帮忙。这时候焦大爷把哨棒就交给段中了。段中啊，小浪张啊，揍他10棍。呵，段中心说一张嘴就10棍，这10棍多大的分量啊，这三少爷经得住打吗？这浪张二可不管这一套，伸手就把哨棒接过来了，照着这段铎的后腰砰就一脚，啪 的一下，段德就趴着了。四个家人过来一摁他的四肢，张二抡起这大铁棍，啪啪啪，哎呀！声音叫得难听啊！三少棒，这段铎就开花了，鲜血崩溅， 别打了，拿住， 给我打，啪啪啪，一连十棒，也搭着这三少爷段铎平常不为人呐，这石棍打得他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。段铎，招不招？ 啊， 大叔，侄儿我没什么招的。啊、好啊，就杀了我媳妇儿，调戏我妹妹，您不管他倒来打我，本末倒置啊，我冤枉。交代也没辙了，看了看兄弟，二爷过来了，您起来，我问他。二爷坐下了，站着，换上官了啊，告诉你，二叔比得了你大叔，平常我疼你呢，啊，您也知道我是豆腐心肠，可是你要不说，二叔我可今天就是动豆腐的心了。好，二叔啊，打得我都说不上来了，我媳妇是郝文俊杀的，您审他呀。二爷一伸手也把哨棒瞪出来了，冷张二，哎，揍他二十棒，杀死他的威风。哼，这冷张二接过哨棒就照这段铎的身上啪啪啪狠命的打，打的段铎是死去活来呀、啊。段铎没气儿了，焦二爷用手一指，拿朝着脸熏。熏了一会儿，这段铎哼哼出来了，哎呀，二叔啊，您大慈小知了，我没什么招的。焦二爷用手一指，冷张二你过来，哎，您说怎么办，我告诉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，行嘞。这冷张二带俩家人走了，时间不大，搭了一火炉子，腾腾腾，这火苗多高啊，上边坐了一口大铁锅，里边放满了鱼鳔，这锅一会儿开了，哭哧哭哧就熬着鱼鳔，一个家人抱着一捆麻辫子，三尺长啊，一寸多宽。焦二爷用手一指，张二，哎，把这麻辫子放在鱼鳔锅里头一条啊。 是。 这张二抽出一条麻辫子往这锅里一放，焦二爷用手再一指小丝儿段铎，三儿啊，这叫披麻烤啊，想当年岳飞这位武穆王可就受过这样的飞行啊，小子你受得了吗？ 我冤得我没得到。 焦二爷脸色就变了，满脸的煞气，张二，哎，给他踢一头， 遵命。 段铎可就傻了，这要踢上我还活得了吗？ 二叔别踢我，全招我输了。 焦二爷心说，我不吓唬你你也不说呀， 说。 因为段家庄这段三儿当年被英王富昌富宝臣认为义子，英王每次见他面都说，孩啊，将来孤得了天下，战败了你二叔玄烨啊，你就是孤的继承人，驾灯教我安享太平，你就是皇上。这孩子就怕从小接受这种教育。这段铎接三跳五的奔剑山蓬莱岛，谁敢惹呀，太子似的。虽他长大成人了，他总以太子自居，他娶了赵姨娘了，姨娘特别贤惠，就老劝他，三爷呀，公公婆婆在咱们一方是富门豪户，咱们家可是市里人家呀，你在家里称孤道寡的，你可要知道自古以来朝廷是鞭长莫及，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得罪哪位乡亲了，